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7集，你一直嫌他碍眼，早就想轻车而后快了，不是吗？红毛顿了一下， 你是在说那个人类的女子，怎么不见了吗？ 少啰嗦，她在哪儿？你已经没有耐性了。 不见就不见了吧，一晨之间，太子殿下将一名低等人类留在身边，实在是有失身份。 红毛抄着手，一脸无所谓的神气，仿佛走失的只是一只猫而已。离的身后晃出一个黑袍身影，面色同样冷冽，形象一样邋遢。红毛略微痴情地扬了扬眉， 大王子，那女人究竟什么来头，值得两位王子挖地三尺？ 一分钟后，他对这句腹诽后悔了，真是一语成谶啊。只见两位高贵的王子，一个从左边开始，一个从右边开始，动手搜索他的府邸。不，应该说是在拆他的房子。一时间，鸡飞狗跳，瓦片乱飞，媳妇儿哭，孩子叫。红毛坚持面不改色处在原地，却控制不住情绪的小火苗，眼里火星子噼啪作响。他是火属性的神兽吗？本以为只有太子殿下为这个人类女子所迷，没想到大王子也跟着疯魔。那个外表平凡的女人究竟是哪里来那么大吸引力啊？一个小时后，红毛刚刚还富丽堂皇的府邸已然变得破破烂烂，摇摇欲坠。两位龙子两手空空返回到红毛面前，杀气不减。你究竟把他藏哪了？离的蓝眸中闪动着有些狂乱的光芒，声音凶狠急躁。红毛的眼中火焰更盛。 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抓他。 他不示弱地瞪了回去。臣按了一下离的肩膀，示意他镇定，转头对红毛说， 麒麟大人何苦与一个小小人类计较？ 红毛嘴角扯了一个很有风度的笑来。 大王子说的有理，您觉得我会屑于对一个人类女子下手吗？ 此言一出，离和臣两个人同时白了脸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心中都有了同样的看法，真的不是红毛干的。两人转身往外走去，身后传来红毛不急不缓的话声， 维修房屋的费用微臣随后会去找殿下支取。 冰凉的感觉沁入皮肤，冷彻骨髓，这是橙子恢复意识之后的第一感觉，想蜷缩一下身体取暖，却可能是因为躺了太久，手脚都是麻木的，只是微微抽搐了一下，却没能动弹。费了一些力气才睁开了眼睛，四下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清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是谁把自己劫持到这里的？脑子因为刚从昏迷中醒来，不能好好的思考，身体虚虚浮浮的感觉却清晰地告诉他，这仍然是在水中，身子底下是绵软的泥沙。他努力活动手脚，过了一会儿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，慢慢地坐了起来。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一丝声音也没有，寂静的要死，压抑的要死，像是身处一座水底的坟墓之中。这个想法让橙子颤抖了一下。自己昏迷了多久了？离是否发现他失踪了？会不会到处找他？想到这里，心里居然安定了一些。他确信离一定会努力寻找他，这让橙子感觉并不孤单。太黑了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不知道四周是否会有危险潜伏。橙子决定先原地不动，轻轻地揉着手脚以恢复知觉。一揉之下， 痛得他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叫出声来。辣辣的痛感从手臂传来，咬着牙摸了一下，感觉是划破的伤痕。随着手脚知觉的恢复，更多的痛楚一跳跳的传来，自己的身上好像受了很多擦划造成的伤痕。有什么东西似乎被他一声痛叫吵到了，在离他不远的黑暗中传来一声哼哼，随即又没了声息。橙子吓了一跳，缩成一团，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，却什么也听不到了。这样屏息等了几分钟，橙子试探地叫了一声： 喂，有人吗？ 还是没有声音。他犹豫着要不要爬过去摸索一下，又担心摸到不明不白的水底生物把自己吓死，于是他就在身边摸索了一把，摸到一块小石头，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丢了过去。噗，貌似砸到了什么柔软的物体，随之一声有些痛苦的哼哼再度传来。这次他确定发出该声音的应该不是低等生物，而且声音听起来很虚弱的样子。这茫茫的黑暗中，如果能有一个同类作伴，那感觉就不会那么恐惧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又丢了一块石头过去。 谁打我？痛！ 这一次的哼哼有了具体内容，从嗓音判断，是一名男子的声音。这让橙子心中一松，感觉有了同伴，不那么恐惧了。他小心地问： 谁在那里？ 嗯。 回答他的是一声含糊的声音。他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爬行了过去，爬了大约两米远的时候，手触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。是人的身体啊。他拿手指稍稍用力戳了一下， 啊！ 一声痛苦又无力的喊声随着他动作响起，惊得橙子赶紧缩回手，一个劲儿地道歉： 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弄疼你了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对方又没有了反应，橙子心中一阵慌乱。这人被他砸了两石头，又被他给戳了，不会是让他玩死了吧？哆嗦着伸出手，再摸到那人的身上，凭手感，感觉是腹部，顺着方才声音方向，往脑袋那边摸去，一直摸到了脸上。感觉到对方消瘦的脸颊，再摸到了一个挺拔的鼻梁，手指放在鼻下，想感觉一下有没有鼻息，摸了半天没有摸出来。啊，这是在水中吗？不像在空气中那样容易探呼吸。他更加怀疑，对方已经没有呼吸了，这让他更加慌乱，手伸进对方的衣领，往对方心口摸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